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以南同沙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沙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消息啦，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系挤塞。重复一次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系挤塞。咁至于较早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德宝花园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慢线系解封。而家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主要干道嘅交通大致系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直至到星期三，即系听日嘅清晨6点钟啦，喺西区薄扶林道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香港大学站 C1 出口嘅一段左线会封闭。另外，大围站会有凌晨工程，由嚟紧凌晨1点半至到清晨5点钟，由车公庙路东行线通去大围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嘅车辆入口处啦，系会临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啦，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环保署提你，司机喺1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阿 Clayton， 我唱成点啊？ 咁我咧，命运就是颠沛流离，命运就是曲折离奇。 其实你哋之前都问过其他人噶啦，以中年嚟讲，你哋都几咩？ 咁究竟系咩啫？ 即系你哋两个做翻节目咪好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加埋我张佳添， 手下留情。 我哋好似真系有问过嘉宾呢个问题噶嘛？ 咩啊？ 即系问我哋唱下唱歌 有我听到震音、啊。 其实我哋应该将系一哥推荐俾阿天上。 我哋其实系 有自己 style， 本台嘅秘密武器可以话 系。其实我谂阿添哥佢阿添 Sir 啦吓，即系佢见过咁多世面咧，都未必见过一哥呢啲。 开始应该要向高难度挑战。 你可唔可以将头先嘅命运就算颠沛流离试一试？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啊嘛。 你好 OK 喎，而家唔系啊，而家咁样，我觉得反而進、 OK、 反而进步咗，系冇乜人啊，听落。 今日边度咁啊？我哋冇播歌，全部歌交俾你唱啊！我谂个收听率会增加好多啊！ 大家争住听啊！ 哦，我冇嘢啦，我谂住讲其他嘢添， 系啦。好啦，开始今晚嘅首尔流程啊，星期二晚啦，大家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首尔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我系梁丽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首先咧，要多谢咧就系各路英雄啊，因为琴晚咧我哋就讲到呢个关于如何啊清高啊清高 all the way 啊， 我哋好清高噶嘛， 系啊清高 all the way， 咁我哋咧就由于啊将一啲啊即系小学啊家政堂嘅101咧攞出嚟献丑啊。即係最基本嘅嘢都唔識，咁結果咧有好多嘅聽眾就教我哋點樣去蒸啦。咁我跟住咧，由於我嗰晚好肚，琴晚好肚餓啦，於是咧我翻去就即刻就開爐煎嘅。 係見到見到。 咁跟住咧就即係多得咧，其實當中啲聽眾咧都馬上再留言俾我嘅。其實有一個心法咧係令我獲益良多嘅，就係慢火 哦， 反覆胡煎 係。 呢、這個咧係最重要嘅，咁先至嗱，我唔敢 講，即係要反嚟反去，反嚟反去， 就唔可以用猛火嗱。其實我唔記得咗邊位聽眾提我啦，但係記住要煎得靚咧，一定要慢火，有心機煎，即係唔可以急。咁、 一字記之啊，心啊， 係啦，係啦，乖曬啊，食神， 果然係食神，係。 咁以至到咧，即係琴日嗱，其實外表就見得下人啦，咁食都 OK 嘅，因為其實就唔關我事，因為即係整個整得好味咁解嘅啫。咁我再加大量嘅 XO 醬，咁成件事就好美滿啦。咁有咩comment 啊？大家， 你講 對於呢件事？ 哦，我就覺得即係虛心學習 係 值得鼓勵。 系，我一个咧。 哦，我觉得都见得下人嘅个高睇落，系、 那個、 我睇咗张相， 系其实 OK 嘅， 其实 OK 嘅。 但系咧，嗱，你系讲煎糕啦，头先就系阿刘生讲嘅呢一个咩啊，慢火系嘛？ 系。 咁我不能不提我较早前发生嘅一件事啦。 系咪？ 你讲开 愿闻其详， 你讲开慢火，我突然间醒起。咁即系虽然我系一个好懒嘅人，即系费事落咁多油啊，洗餐洗啦，系咪？咁但系有阵时难免咧，都觉得需要咧喺食物里面咧，我哋要咧吸收咧，有均衡膳食，就吸收唔同嘅嘢，令到身体健康噶嘛。于是乎有一日，我行过超级市场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呢啲嘢我喺日本嘅时候整过嚟食过，咁啊买啦，三个字 系 多春雨。 哦 哦， 嗰个买咗啦。 多春雨点整噶？ 多烧嘅咩？炸多春雨 吓、啊？你炸嘅咩？ 有嘅都有嘅， 我煎 炸到系啡色，即系有层嗰啲粉， 天妇罗衣咯。 嗱咁深奥嘅就唔好搞啦。咁啊，今日买咗一排多春雨翻屋企啦，就系、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整过，即系隐约依稀记得啊。咁曾经整过嘅话咧，咁啊好简单啦，整过应该经验好啦，应该就咁煎就得噶啦，就唔使搞其他嘢。好，一 pair 有八条，咁啊呢个翻去咯。掟咗四条出嚟，因为咧佢好似搵支饮桶穿住呢个条颈咁样咧， 即 系掟咗四条出嚟啦。咁二话不说，啪咁啊劈咗落个镬嗰度啦。咁啊煎啊，点煎好咧？煎嘅最 劈咗落镬咯，但系 冇错， 先开始谂啊！我中意呢一种。其实咧， 我首先我哋开咗个节目先谂啊，今晚讲咩？ 唔系，我其实上个星期蒸芋头嗰阵系一样嘅。 系啦， 我切咗。长咗个镬，然后摆落去啊， 点整 点整咧？ 系啦， 我当时正系谂，系喎，咦呢只镬，我系应该用边一款嘅镬铲咧？ 唔系，我系谂 即系用木嗰啲啊，定系铁嗰啲？我就谂唔到嘛。当时 我系谂， 都系已经煮紧咯。 弊啦，我整紧，咦？我系咪应该拎个平底镬咧？但我摆咗平时阿老豆炒菜嗰只镬咧， 即系好大镬嗰啲镬， 好大嗰只。诶，咁哎呀，咁啦，咁咩都搞晒，咁啊算啦，咁啊摆咗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就喺度谂。点样煎好呢？就好似你话斋嗱，即煎嘢要有心机噶嘛，正所谓系咪？咁不如慢 我唔知噶，本来 唔系咁啊，慢火煎啦。于是哇，黐底黐到咧、 哦，多春雨好易黐底噶。 系哇，黐到不得了，哎死啦！咁点算咧？跟住咧，一路喺度咁喺度兜啦，跟住黐底佢又铲唔起喎。 咁你兜啦，啲春开始甩出嚟啦。 冇错啦，啲春开始甩出嚟。喂，真系有啲甩咗出嚟啦，好唔开心。咁然之后，哎呀，点算咧？跟住夹硬整咧，又惊佢唔熟啊嘛，因为咁，哎呀，点算？哎，跟住咧就整完一大轮啦，应该熟噶啦。咁然之后就将嗰四条捞起。 最可怜嘅莫过于啲春甩出嚟，即系食多春雨嘅症结第一名啦。 系啦， 佢甩出嚟嗰下真 系 好阴功。 甩出嚟系好惨，系啦。跟住咧，咁啊，嗰四条摆咗喺度，你见到就。唔 系 好开胃嘅个样，咁点算咧？啊，点解会咁咧？我记得我以前嗰个经验唔系咁，咁我就谂啊，会唔会系我嗰只镬唔系一只易结镬，所以我会搞成咁咧？咁，咁但系我只系摆咗四条落去先啊嘛，咁于是哦，好啦。 咁我就要即刻揾人幫手啦。第一時間開咗 YouTube 先，因為咧網上面其實好多高手， 冇錯冇錯， 係啦。跟住我就 我要多謝阿羅啟新先生啊 ，Cusson 都係 佢馬上 send 咗條片咧，就即係有啲高手 尖高嘅 高手高手高高手，係啊，多謝阿 Cusson 啦，係 啦。咁啊，跟住即刻咧開咗個 YouTube 睇啦，咁咧我就打多春雨，跟住哇出咗一大堆啦， 係咪呢啲啊？ 類似我都唔記得咗係邊個，總之就係嗰個整入去啦。咁然後咧，我見到嗰位師傅點樣炮製嘅咧？佢掹咗嗰啲多春雨出嚟之後咧，係要洗嘅，但我冇洗。我諗住咁，你一 pack pack 到咁靚仔，應該都食得 嘅咩？ 唔使嘅，唔使嘅。 即系唔使整嗰啲肠啊， 佢已经 批鱼鳞啊呢啲过程。 佢应该整好晒嘅啩，唔系。总之佢攞出嚟洗，跟住我心谂，咦系喎，嗰四条未洗喎，咁究竟食唔食咧？ 但我哋平时烧嘢食都唔会去嗰啲污糟嘢噶嘛。 我唔知啊，唔系多春雨好似唔使搞嘅，唔系 anyway 啦。跟住咧，哦洗喎，咁然之后嗱声剩翻嗰四条攞去洗啦。咁洗完之后咧，咁佢好简单嘅啫，啊摆落去咧就唔知道用个咩火咧，咁啊煎啦，咁啊佢又整得好靓啦。跟住我就发现，咦？原来嗰位师傅用大火，即系猛火喎，即系又总之唔系细火啦，就未必系一定系好红嘅嗰啲火啦。 系， 总之你就唔好净系得个笃火仔咁样啦。咁然之后，哦，咁我教翻大啲啦。咁然之后就个镬又有啲烟咁样升上嚟咯。于是摆落去煎，真系得， 系 冇再黐镬。后面嗰四条，哇，煎得非常之好。系前面嗰四条唔知食唔食好，到最后我都系食埋。 即系先要用慢火去。 唔系啊，佢成日全程佢都系开一个火，佢就冇开个慢火嚟煎嘅。咁我唔知道啱唔啱噶，但我跟咗佢之后。 所以落油噶， 梗系要啦。但系的确系个油嘅份量同我头嗰四条系一样嘅，即系我冇特登搵啲油浸佢嘅，都系得少少轻轻嘅啫。但系煎出嚟真系同开头嗰四条争好远，我唔知道系因为个火唔同咗，定系我洗咗。 系。 总之就系有四条咧，我就食得好开心。有四条咧系战战兢兢嘅情况之下，哎搏一搏啦咁样食咗落去。 系。仲有次睇到有啲心得喎，系咪 啊？因为我早排有睇，即系大家可能而家煮嘢食，以前就可能睇。即系方太教煮餸啊，都市闲情啊，但系而家系我哋想食啲咩咧？系先上网睇咗嗰个 睇下杰仔啊、苏斯王 啊，即系睇下唔同人介绍，或者就算你未必系一啲名人去教煮嘅时候，可能网上面有啲简易版嘅， 系啊， 分零两分钟就可以教你盐烧牛脷啊。我呢排好中意食牛脷，好想整啊。 仲有咧，有啲师傅咧，佢净系出只手嘅啫，佢唔会俾你见到佢个样，但系佢好劲啊。嗱，包括煲节瓜汤， 系啦。咁但系有啲即系你知喺网。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门派㗎啦，即係有啲可能係 sell 佢嗰个叫做即啲嘢好家常便饭嘅， 係啦， 有啲係 sell 健康嘅，咁有个呢我有睇呢佢係解释晒每一次即点解要大火，点解要细火，或者哦点解要落油，佢会解释俾你听㗎嘛。 咁好啊， 即我哋以前可能睇嗰啲煮餸节目，总之你就记住个步骤，哦落完油再落豉油。 佢淨係话俾你听点样煮 嘅。当 年 解释。 即嗰啲烹饪专家讲嗰啲咧，其实有啲系好棘嘅。譬如咧，佢成日讲一个咧，我而家到而家我都系搞唔清嘅。咩叫四分三茶匙啊？ 四分 你讲嗱，首先 四分三个嗱茶金， 首先茶 金系咪即系饮奶茶？ 饮奶茶 搞嗰只 啊？咁但系四分三你话几棘手啊？ 即系未满咯， 所以后尾咪 多咗一半咯。 后尾咪出咗啲量词系抹抹好。 但系我记得以前睇下午茶同埋妇女新知就系讲嘛，四分三茶匙啊嘛。 唔系啊，你有冇留意啊？嗰阵阿李太或者方太都系嘅，佢个抽匙羹咧，咔铃咔铃 啊 嘛。 佢好似嗰啲百合匙咁样样啊嘛。 冇错啦，但系嗰抽匙。匙羹其实其中一只系叫四分三茶匙，系啊，真系嘅，所以佢你咁样一筆起，佢就系四分三茶匙嘅份量咯。 哦，系噶， 有， 因为真系有一个叫四分三茶匙噶。 佢嗰抽锁匙起码都有五六七条啦，系嘛？ 系啊，嗰啲爆格用嗰啲啊嘛。 跟住咪好四分三茶匙，佢一揈咁样。 系啊，好劲。 仲有嗰支羹出嚟，跟住一流就。 有个 set 嘢卖嘅咩？ 有， 即系嗰 set 万能羹。 而家嗰啲万能羹已经变成好多都系胶嘅嗰啲啦，好多地方都有嘅。 哦，系咩？ 而家有，但系我哋呢啲就唔会特登咁样去咯，求其咪得咯，咁嗰啲嚟噶嘛。 系，咁我最近睇咗个，即系例如可能我以前我哋成日话腌肉，令到啲肉好肉质松软啲，可能我哋会觉得系除咗落呢个松肉粉，即系松肉粉，啲人就话化学嘢未必好啦，就系落呢个菠萝啊嘛。 系咩？ 系啊，因为菠萝咁嗱，我哋细个嘅时候，我总之落菠萝啦，落菠萝就会令到佢啲肉质就会淋啲，好食啲，松啲咁样。咁但系后屘你咪会有人教你，哦，因为菠萝入边有种嘅酶系会令到有啲化学反应。咁我嗰次睇咧就话煎牛排一开始要大火嘅，就有个叫做酶纳反应嘅反应系啦 ，theory of 酶纳啊， 个原因系咩咧？就因为佢要令到个唔知咩传热速度又快啲，同埋要一开始咧佢哋个技巧。是说你要先煎好了个面那阵，等它封了啲肉汁， 锁住啲肉汁 、啊、你先至再焗它出嚟，或者你先至再令到它入面熟咯。所以你要睇唔同嘅食材去睇究竟你是大火定细火都唔同。例如我最简单学，最早学煎蛋呢，我家人教我第一样嘢，煎蛋一定要滚油同埋大火去煎咯。嗱，而家我哋煎蛋系用二劫镬或者嗰啲二劫 pan 去煎嘅，以前真系用炒镬噶嘛。咁佢话一定要系个火要够大，然后啲油要够滚，你先打只鸡蛋落去咧，个边先会脆，然后中间个蛋黄先至会啷下啷下，先有嗰个效果出嚟咯。 我妈唔系咁教我噶。我妈教我系要将只蛋打咗落只碗度先，先至再倒落个镬度噶。 嗱，所以各处乡村各处 点解咧？唔系有，唔系啊，有得解噶，就因为如果万一你只蛋系坏嘅蛋，你一打拨一开跌咗落个镬嗰度，咁你咪成镬油都唔要得咯，啫嘛，冇嘢，另外一样嘢嚟嘅。 哦，系啊，咁啊。我哋一定要再戴多一次头盔先啦！嗱，本节目咧嘅三名代表咧，其实系好少可， 我哋扮代表， 好少可以入厨房嘅。咁通常咧，入新厨房嗰个火嘅指数系好高下嘅。 我通常用入厨房用得最多嗰个系微波炉嚟嘅， 系啦。咁啊，阿老可而家应该听紧嘅，佢叫我哋听日做啲嘢帮帮手。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四个人当中咧，何亨嗰个煮食嘅求生能力咧。是相对地比我哋高嘅。 我觉得何亨呢可能。 老可夠姜你就留个言过嚟俾我哋。代表呢个节目系 live 嘅。 我觉得何亨呢系嗰啲细个呢已经系要帮屋企手去即可能系煮饭系简单嘢照顾阿妹呀咁嗰啲。我觉得佢可能系呢隻嚟㗎。 咁我哋头先讲嗰啲呢纯粹系道听途说嘅一啲煮食技巧嚟嘅。 唔系啊，我系真系自己做的。 系啦，除咗 多春鱼 跌咗一啲出嚟嗰啲多春鱼之外，咁至于我嗰啲都系萝卜糕，都系多得各位听众提供先煎得到嘅啫。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担忧，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降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 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放后，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肠，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即系听到学有新嘅广东歌，虽然呢首歌大家都识啊，但系好感动啊！ 系咯，如果可以约到学友做访问就好啦。 学友哥，沙流程等咗你好多年啦。 系咯，学友派歌一定有啲嘢嘅，我觉得。 介绍翻张学友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我哋好中意你嘅张学友先生。 系啊，学友，希望可以约到你啊。 好啦，讲翻正题先啦。如果学友头先听到我哋嗰啲整嘢食嗰啲， 食嘅食嘅 多春与甩春，唔系嘛？ 喂喂，但我哋要讲翻嗰只春。 咩春啊？ 阿飞哥讲嗰只， 佢讲蛋系啦，哇，蛋啲俾你试一试，好在讲乜嘢咧？飞哥咧，佢就话，即系应该要咧，要做到嗰、那个荷包蛋啊， 荷包蛋侧边 嗰个脆咧，必须需要用中国人嗰啲兜底镬， 系 先至做到嘅，因为咧咁先可以出到个边脆， 系 而反而平底镬嗰啲煎 pan 咧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嘅，嗱、所以咧，多谢阿飞哥提供啫，飞哥应该系高手嚟。我想讲咧就系咧，其实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下一句系咩啊？ 必先利其器啊！ 系啦，而啊厨房做乜唔得？你知啊？铁柱磨成针啊！ 系有凭自愿婚来，系然后系非奸即盗嘅。 咁我想讲咩咧？即系其实咧，对于我哋呢啲啊九啊几年先入一次厨房嘅人嚟讲啊，其实你要知道啊，嗰啲器皿啊器具系点样换洒嘅咧？其实系要花一段好复杂嘅，我想讲好易出事。我想讲一个咧， 好嘢好嘢。 点样换？对唔住啊，你都非奸即盗啊，大佬，我点会讲翻一啲换洒器具啊，大佬又空虚又剩。我想讲咩咧？好多时咧，譬如头先讲，当我翻日入去厨房第一次煎芋头糕嗰阵，其实我系得一时之间就系我应该用一只咩镬铲咧？我哋好多时都唔知道乜嘢配搭乜嘢去做嗰个主食嘅。 嗯， 同埋咧，我哋系唔熟悉嗰啲玩法，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咧，出咗好多新产品嘅，譬如咩气炸锅啊， 系系， 又唔知咩蒸炉啊，咁仲有嗰啲煲咧，其实都有九万几样嘢嘅。 冇错， 我想讲一个相当之失败，同埋咧，收音机旁边嘅小朋友同埋大人千祈唔好学嘅故事俾大家听。 你得两分钟， 好快嘅啫。咁话说咧。就有一啲叫真空煲嘅物体㗎，你知唔知真空煲系咩？真空煲就係佢有一个煲入面再摆咗个煲，即 係 好似我哋细个玩嗰啲游戏咁，大盒入面包住个细盒咁样㗎嘛。咁佢有个原理就係听讲话呢，摆个真空煲嗰度呢，嗰啲嘢呢就唔会咁快。 唔会咁可以保温啊，唔会咁快。 冇错啦 ,keep 热啦 ,keep 热啦。 咁话说有一日呢，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啦，千祈唔好俾我屋企人听到啊。咁有一日呢，我做完手下流程返屋企，咁收到信息就屋嘅煲油汤 ,ok?咁我就打开嗰个煲啦，其实我唔知嗰个煲其实叫真空煲添㗎，嗰陣时係未知㗎。咁我打开开咗个盖，咦个煲啲汤唔够热喎。 哇！你成个煲落去煲， 冇错。咁我就成个煲称咗上去个炉头。 你先等先，个 真空煲嘛， 成个。 exact 唔系里面嗰、那个， 系成个。 哇！ 咁跟住咧，我嗱好啦，嗱我以下讲咧，你听我讲埋，系啦。咁我煲煲下，咦？点解有臭味嘅？跟住我望，咦系，佢黑色底嘅，再敲敲，咦胶嚟，我即刻称翻起，咁、那、一个底咧，佢已经隐约冒烟啦。 哦， 嗱，争啲引发咗一场火灾， 灾难 系当时嘅屋企系臭到一个点啊！飞哥你明啊？ 但系屋企冇人， 瞓咗觉嘛，同埋 瞓咗觉都闻到。 唔系咁，我冇咁严重，即系又未去到咁夸张，同埋我当时有开抽气扇嘅。咁但系咧，我想讲俾大家知就系、是、嗱，我哋真系唔知啊。咁我谂住嗰个嘢嗱，嗰嚿嘢其实佢表面上系不锈钢嚟噶嘛。 我哋你知啊， 系我都知，我都知吓、啊，你继续、啊。 你都知吓、啊，你又知咩？ 知， 我知，我屋企都有一个。 阿浩景啊，你知唔知真空煲其实有两个煲，其中一个大个煲系唔可以攞嚟用火烧噶。知唔知 道？知啊， 唔知啦，你唔跑啊嗱，系咪啊？ 你话知咪好咯？ 你睇屋企千祈冇事。 阿浩景啊，而家二比二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啊？你真系激死啊！ 我哋唔好教佢佢报新闻。 但系咧有一单嗰啲咧，我都想 讲 先啦。讲 啊，依家翻嚟有张家添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截至去年第四季末有12164宗，按季增加近22倍，是2005年首季末以来最多，主要是由于上季楼价进一步下跌。金管局数字显示，上季末涉及负资产按揭金额按季急增21倍，达到662.5亿元。无抵押部分金额就急升近42倍，增加至近252.2亿元。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有关负资产个案涉及银行职员、住屋按揭贷款和按揭保险计划下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当中以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所占比例较大。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欢迎和同意政府选择启德用地兴建简约公屋，但是区内只是有两个港铁站，担心能不能够容纳人流，甚至塞爆该区。政府消息人士回应话，启德世运道选址好近港铁站，附近亦都有好多巴士线，形容承载量绰绰有余，项目亦都唔会提供泊车位，汽车流量增幅好细，认为唔需要担心。消息人士又话，启德选址较为远离现有居住单位或者已经建成嘅房屋，强调好重视同居民或相关持份者沟通，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用地的长远用途完全不会改变，仍然是综合发展区商业用地，亦都不会阻碍发展时间。到访东京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形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俄两国加强军事合作，造成二战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说，今日发生在欧洲的事，听日可能会在东亚出现，北约有必要加强与日本的合作，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两人又反对单方面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方日前重申，中国是各国的合作伙伴，不威胁任何国家的利益，希望北约放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理念，为欧洲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多做有利的事，亦都希望地區國家堅守亞太合作的正道，為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稍後交付最後一架747飛機之後，將會正式停產這款有空中女王之稱的大型雙引擎噴射機。幾千名現任和前任員工當地星期二下午將聚集波音位於華盛頓州埃弗雷特的工廠，參與向阿特拉斯航空交付波音747八貨機的儀式和歡送會。波音合共製造1574架747飛機，但是隨著時間過去，這款噴射機逐漸比更加有效率更加省油的新款機型取代。 美國的商業航空公司自2017年以來就沒有再飛行747機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长者都有医疗券了，咁有冇可能惠及我哋将来下一代？会唔会有儿童嘅医疗券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社会里面喺唔同阶段面对不同嘅压力，你话呢一个医疗券去到儿童咁，其他嘅人士又点呢？呢、这个我哋都要审慎考虑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国剧830 心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否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兔年要有好声音，还要有好监制和好的作曲人。 谁陪着我回家，你知道吧。 手下留情，请来兔年第二位嘉宾 Clayton 张佳天。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尚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哎呀，分开加倍念挂。 你个童年咧，我好有兴趣。 哦、okay, okay. 即你 好似啊，其实我觉得，只不过系大家方向有少少。 冇错，我哋走去听广东歌， 系啦， 我哋系冇学到乐器。好啦，你手吉他 唔得噶。 唔得噶，好似你啲乐器，你个乐器边一样先噶？乐器 吉他咯，吉他咯， 吉他先，你都唔得。 我大声，我就系我自己扫住 cord 咁自弹自唱 OK 嘅。 系， 但系你叫我弹嗰啲好刁钻嗰啲啊，咩 solo 啊 ，Hotel California 嗰啲， 叫我弹啊 Patrick 嗰啲啊，我嗰啲唔得嘅。但系我系自弹自唱扫住，或者我自己有时系我做编曲制作咧。譬如好似頭先講，我會掛念你啊嗰啲咧，嗰啲 OK 嘅。但係去到一啲真係比較深入刁轉嗰啲啊，咁我其實就真係唔班門弄斧。 咁你係點樣學識吉他？係自己學定係點？ 我有跟老師學過半年到啦。咁之後就自己玩。 哦， 咁會唔會係嗱？因為頭先你講啊，你就即係追住嗰啲 Billboard Top 40嚟聽噶嘛？會唔會已經有少少舉個例，即係一路聽？其實你已經將嗰啲嘢入咗個腦度， 入咗啦， 即係嗰啲 cord 係咩 cord 啊？ 你聽唔聽到㗎？ 當時我聽唔到，但係因為入曬個腦啦嘛。咁到我後屘自己越玩越咩時候，咁嗰啲嘢就會滲翻出嚟咯。咁我就會自己作曲啊，或者做編曲嘅時候，咁有啲嘢就會自己潛移默化，就會知道個腦自己會滲翻出嚟咯。咁我又會呢個係咩 cord， 嗰個係咩 cord？ 因為後屘我自己經驗好咗啊，越自己學嘅嘢多咗，咁就會引翻出嚟啊。嗰啲係乜嘢？嗰啲係乜嘢咁樣？同埋我因為嗰陣時聽好多風格噶嘛，你淨係聽 Top 40 40首歌，乜風格都有啦 ，ballad 啊、R&B 啊、rock 啊、電子啊、新浪漫啊、哇英國啊乜都有。咁所以成個腦就係好多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寶庫嚟嘅。咁跟住你發覺原來近代只不過係將以前好多八十年代 想 mix and match 啫嘛。 系咁嗱，你就好醉心音乐啦。咁但系咧，你以我所知，你都系读咗一间相当之唔错嘅学校啦，就叫培正啦。 系 咁啊，应该都系成绩唔错噶，系嘛？ 唔系， 唔系。你由小学开始噶喎， 培正嗰啲我好叻噶。 系咯，你系小学生。 嗱，我都话啦，我最叻嗰科系咩？英文咯。但系英文喺边度学嘅咧？听歌。 系 啊，英文我会考攞 B 嘅，但系其他咧都系麻麻地嘅。因为其实我读书嗰阵时候，我都系真系，我其实我成个脑就系音乐。咁變咗其他嘢我總之得過且過咯，我阿爸阿媽唔係好 push 我成績嗰啲嚟，咁變咗有啲咩合格咪算咯咁樣，係啊，咁結果就即係成績我係一般嘅，我唔係嗰啲 academic 好好嘅人嚟嘅，咁但係就我亦都發覺原來香港嘅教育制度真係唔係好適合我，咁結果我有幸去到外國讀大學啦，咁我就發覺咦原來咁唔同嘅喎，喺美國讀書啊讀大學啦。成個氣氛咁唔同喎，咁我嗰陣時嘅成績就開始好啦。 哦， 因為其實你成個學習同埋讀書啊，或者考試啊，有時唔係考試要做 paper 嘛，你做 paper 其實都係你 express 你自己嘅思想啫嘛。咁你上堂即係佢唔係一定係 yes or no 嘅答案啊，或者選擇題啊咁。仲有外國嗰啲數學原來係低能到飛起， 係好多人都咁講㗎。係啊，香港人好勁㗎嘛。 一年班去 tick 咗 format， 跟住學緊小學嗰啲分數加減，咁我梗係成績好啦，係啊。 咁夸张啊！ 系大学生，美国大学生学分数加减吓，系啊， 都唔出奇噶，好开心噶，我哋都拉翻嗰个 GPA 噶嘛， 系学生。香港啲人数学系一去到外国就好劲， 但你本来香港本来数学得唔得噶？ 唔系好得， 都。 但你过去就好劲啦， 就已经学霸啦。 咁你过去分数加减梗系食啦。 咁嗱，你系即系由细到大就音乐啦，所以喺你去外国读书之前，你喺香港有冇搞过啲夹 band 啊、学校嗰啲歌唱比赛嗰啲嘅？ 反而冇乜，我嗰阵时玩吉他啊，成咧。我自己喺屋企玩啦，自己屋企開始嘗試作曲啦。 哦， 我會玩咩咧？我同你講啊，其實卡拉 OK 咧，我有份發明 嚇。點解咧？ 嗱，好得意嘅嗰陣時咧，八十年代就興咩咧？黑膠碟啦， 係 同埋 cassette 帶， 冇錯， 係啊， 仲出咗有一個發明就係。雙卡式錄音機， 冇錯冇錯，係過大噶嘛攞嚟。 佢哋嗰陣興嗰啲single 啊，十二寸嗰啲single咧，好多時咧，譬如有某首英文歌或者咩，佢嘅背面咧。原來係個卡拉 OK 版， 係 instrumental 嘅 ，instrumental 嚟。咁我嗰陣時咧就錄咗落個卡式帶度啦。咁我又發現咗一個 function， 除咗帶過帶去錄音之外咧，佢原來可以插支麥落去錄音嘅喎。 係可以唱歌喎。 但我嗰陣時冇麥喺屋企。跟住我又發現咗一樣嘢，一樣嘢我冇同人講過嘅。咁我有啲 headphone 戴喺頭啊嘛，咁我就將個 headphone 插喺個麥度咧， 可以當 收音。 我發覺原來可以當麥 嚟啊！係啊， 我都 係 咁用嘅。 系啊， 系啊， 但系点解会咁样嘅咧？ 唔知我 真系唔知， 我好想知好耐，因为你今日 系啊， 呢个系我成日都觉得系个谜嚟， 系一个惊人发现嚟，我 系 系啊。咁原来发现原来异曲同工嘅，调翻转可以当麦用， 系啊系啊。 但系你声得唔得嘅先？ 唔系太差嘅， 系 啊。咁我嗰阵时就发，咦，我呢边可以播一个音乐。錄落去隔離，我呢邊插個 headphone 嚟，我對住佢唱，跟住就好似玩卡拉 OK 咁。 哦， 咁跟住我錄出嚟聽，哇，好似歌聲咁，好好玩，好似屋企有個 studio 咁樣。我嗰陣時大概得十五歲到， 係 啊，咁我就成日喺屋企玩呢樣嘢，跟住唱《Careless Whisper》。 Silver screen and all it said goodbye.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少少，因為咧我又係發明，唔係發明，我又係發現咗原來咧攞個headphone 咧係可以咁樣插住錄音之後咧，我其實我第一餅 send 去電台嘅嗰個自我介紹個 cassette 帶咧，我係咁樣錄出嚟嘅，仲係夾埋歌噶，即係播一首歌跟住。自己夾咗歌咁可以咁樣錄到喎、啊 哎！我終於有人引證，因為咧冇人講過呢樣嘢嘅。我細個已經話點解？ 我以為你我屋企部機係出咗事㗎。 今日我哋三個都一齊， 我哋竟然都經歷過呢樣嘢。 但我冇你咁玩到咁專業，即係攞嚟唱歌。因為咧嗱，我哋就即係首先我從來都冇覺得自己唱歌得啦，所以冇諗過會攞嚟唱歌。但我嗰陣時咧就好似阿勤咁樣，我係錄低自己把聲。 好搞笑嘅件事 係，永遠喺屋企有支麥㗎嘛，你咪攞個 headphone 嚟做 microphone 咯。咁你有冇諗住向？歌坛发展嘅嗱，嗰阵时都有新秀啊，都有未来偶像周柏芝。 你又 Kellis Wilson 成功啦！你 嗰阵时参赛者冇咁细个嘅，我嗰阵时真系实做紧中三啊，冇咁细个嘅。咁我知道我可能第日会去外国读书啊，或者咩？咁但系我嗰阵时都有发下歌声梦嘅。 系 咁，但系真系去到大学嘅时候，我就对于创作比较认真啦。 哦， 我就觉得喂，我真系好想做创作歌手。嗰阵时未有唱作歌手呢个 term 嘅，我就好想做创作歌手咁样。 哦， 例如我。第一首寫俾機仔嘅歌係叫做《其實我》，嗰首歌就係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喺夏威夷嘅作嘅一首歌嚟， 即都未翻香港嘅嗰陣時， 翻香港係啊。咁嗰陣時我就作咗一扎歌，我成日都覺得係，咦我自己作品，我開始覺得啊啲作品好似開始似樣啲咯，咁開始就真係想做創作歌手，係啊。咁所以之後 Black Box 嘅組成咧都係叫做完咗我一個心願啦， 係 啊。 咁你喺美國嗰個期間咧，有冇人啟蒙你去？又或者是叫做引導你去向住嗰個音樂嘅方向發展，定係你都仍然係宅男地自己喺屋企彈啦？ 自己宅男地咁樣去想做呢樣嘢啫。 咁你有冇夥伴咧？ 嗰邊冇啊， 即係因為我 啲朋友都唔係玩音樂。 哦，係。但係點解你又唔讀音樂？你只要讀傳理系咧？ 因為讀音樂讀嚟讀去都係啲古典嗰啲啫嘛。 哦， 係啊，咁嗰啲我又唔好咩興趣。 你中意都係中意流行嘢同埋個 Billboard 嘅。 有冇一啲即係譬如話當代啦，嗰個年代。代嘅一啲所謂唱作人係你哇呢啲典範嚟嘅，有冇一啲咁樣你好中意聽嘅人嘅嗰陣時？ 有嘅嗰陣時Top 40嗰陣時聽八十年代啦 ，George Michael 啦、Prince 啦嗰啲有啲樂都 U2 啦，係啊好多其實好多數。 咁你會唔會聽 Last Christmas 聽到厭啊？ 嗰陣時真係聽到厭厭地，但係我而家即係每年聽翻，我覺得。我明白佢點解係首經典啊？ 點解咧？ 我哋 係有 講， 我已經播幾十次㗎。我哋 係啊，我哋成日都播㗎。 但 Last Christmas 係不能被取代，同埋聽極都覺得咁好聽咧。 仲有瑞典嘅夫婦話要買斷版權，以後唔想喺收音機聽到嘛。 因為佢咁 George Michael 真係一個好嘅 composer 嚟嘅。佢唔止一首經典啦，但係佢往往都可以用一啲好重複性嘅和弦，然後佢可以寫到一啲好吸引嘅旋律，而係好 catchy 嘅，即係佢係。當年嘅洗腦歌咯，係啊， 佢都洗到而家， 係啊，洗到而家， 我哋都繼續令到佢變成洗腦歌。 而其實佢係簡單嘅，即係個底係簡單嘅， 個底簡單嘅，係啊，但係佢可以喺簡單裏邊不斷咁樣演化咯。佢嘅旋律係從來都唔係嗰啲好低級嘅旋律嚟嘅，佢喺啲好簡單嘅上邊做到啲好高級嘅嘢。 所以即係喺美國讀書嘅時候，你就繼續受呢啲嘢薰陶啦。有冇落去嗰啲夏威夷咩威基基海灘嗰啲街頭度，即係 busking 下嘅有冇噶？ 冇啊！嗰陣時未咁即係成熟嘅。我哋有時係啲同學圍住唱下歌就有嘅。 哦， 但反而係咩咧？反而我翻咗香港啦，翻咗香港我第二份工啦。應該是94年到咧，我第二份工係做咩？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我係教書嘅， 係 我教咗一，我係教咗一年中學，教咗一年。 教咩科啊？ 英文。 哦，都啱嘅，都啱嘅。 啱嘅，啱嘅。但唔教冇教音樂， 冇。 哦， 但係就成日啲學生就除咗我，叫我彈吉他唱歌。 哇、哦，點解 你有試過上堂嘅時候攞吉他出嚟錄兩首咧？ 上堂或者係有時，譬如啲 Christmas 嗰啲 party 啊，或者假期，但係我印象中都試過好幾次，好多次嘅。咁、 啊、 啲學生就好中意聽我唱歌。咁嗰陣時我就喺學校好似 busking 咁樣。 哦，嗰啲、啊、學生而家有冇仲聯絡到㗎？ 有啲有㗎，係啊，而家學生、哎、即係生曬仔啊，好大個。 咁但係咧嗱。你教書之前，你有冇都試過，譬如自己無論喺夏威夷又好啦，即係喺香港又好啦，有冇試過真係自己攞支吉他出嚟係公開演出㗎？ 夏威夷冇，我其實我真正公開演出咧，都好似如果冇記錯咧，係都係我教書嗰陣時 候。 哦， 係嗰啲喺禮堂，即係可能年尾嗰啲聖誕或者唔知咩， 或者 music contest 啊咁樣嗰啲嘢啦。 我就喺個禮堂嗰次應該係我可能係我第一次公開演出，哦、因為我唔係太記得。變咗之後我哋 black box 嘅公開演出咧，大家可能覺得啊，以為 black box 好有經驗，其實對於我嚟講咧，都係好多新嘗試喺 black box 嗰度發生。 係 係啊。 咁點解你會有呢一種膽識去做呢件事咧？因為嗱，我一路聽咧，我覺得其實 Clayton 可能係一個 怕你醜。 冇錯啦，即係少內斂， 窄窄地喎，你都 係咪我當時的確有啲怕你醜，但係我怕醜唔係因為我驚，係因為我有啲內斂啫。咁、但係我又 你 enjoy 舞台嗰， 我又 enjoy 舞台，我都有表演欲嘅嗰陣時嚇，咁、所以就我好快就 overcome 咗 stage fright， 好快就 overcome 咗。 係啊，問多個問題先，咁你第一份工係咩啊？ 講翻你嗰樣嘅嘢， 係咩 啊？你頭先話咩有線 YMC 啊嘛？我唔係有線 YMC， 我係有線新聞台。 嚇？你講真嘅嚇？ 我講真。 你做咩㗎？咁樣？ 後邊嗰啲 PA 導播啊？ 嚇？ 嚇？黑掹掹嘅佢對住啲。 啱喎啱喎，係啊，讀傳你㗎嘛？ 哦，係喎。 新聞 係。啊 ，sorry， 係新聞係㗎嘛？ 但係我做嘅嘢又唔係記者喎，我只不過後邊即係 導播 operate 嗰啲嗰啲係。 但係同新聞有關啦，總之 係。有關係。 哦，咁你識唔識一位叫趙應春先生啊？ 哦，當時佢係個老頂嚟噶嘛， 係我哋加翻嚟嘅之前，佢而家都喺佢都退咗休喺大學教翻新聞系啦，就係 啊 係 啊，阿春哥同我哋都有啲交情， 我又係做咗一年嗰份工， 哦， 第二份工係教書又教咗一年，自此之後冇打過工， 係，咁啊，即係話新聞導播同埋教書之後你就踩入樂壇，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啦，但係因為我哋踩入樂壇係透過一間獨立公司啊嘛，我哋係由有一個獨立公司半隻腳踩入樂壇，好似一個半業餘咁樣。嗰陣時教緊書嗰陣時，係我哋出 Black Box 第一隻碟嗰陣時。 哦，即係教緊書已經有㗎啦。 教緊書，我哋 Black Box 第一隻碟係我哋教我教緊書嗰陣時出嘅。 哦， 係啊，所以我哋 阿 Sir 要唱歌啦。 係啊，有一日我翻到學校，唔知放完一個什麼假，翻到學校，成班學生對住個壁布板喺度唔知望乜嘢。原來我哋做咗一個一周刊嘅訪問，要貼咗喺度，成班學生喺度圍觀。 喂，咁啊嗱，要講下 Black Box， 因為咧對於我嚟講， 點解會 冇錯啦？點解會 form 到 Black Box？ 同埋嗰啲人，譬如啦，林建華咁樣，你哋點認識翻嚟嘅咧？ 因為一個比賽，因為 Black Box 喺我之前已經有噶啦，佢係同另外嗰位 Alex 陳偉光一齊，佢哋兩個人組合嚟嘅，咁佢哋都係玩下啲加士伯啊什麼嗰啲，咁就嗰陣時就係我喺一個商台嘅比賽，係 係咪創作 比賽，咁就嗰、那個創作比賽咧，我同林建華都入咗四強嘅，咁我哋大家就覺得啊，我哋好投契啊，大家個音樂口味好相似啊，咁樣，咁嗰陣時佢喂我有個組合叫 Black Box 嘅，我哋咧而家同間獨立公司咧就準備會出一隻碟嘅，咁不如你加入我哋一齊玩啦，咁可能會再豐富啲嘅，咁我好啊，咁我嗰陣時心諗，我想做一個歌手嘅 ， 我唔係想夾 band 嘅，咁但我心諗有機會都嘗試一下， 因為咧嗱呢樣嘢解開我第一個疑團先，因為我成日咧以為咧阿 Clayton 咧好 band 仔。 我唔係， 原來嗰陣時先係 低，因為咧嗱，你似 band 仔。 首先，滾石嘅年代將 Black Box 都塑造到好似一個即係好 樂隊組合啦， 樂隊啦。 我哋嗰陣時好清新嗰啲嚟噶嘛，咩民謠啊、folk rock 啊。 但我覺得你哋嗰啲英國口即係味道都有喺度， 因為我哋聽好多英國嗰啲。 係啊，好，其實好英國下噶。咁但係我想問翻，咁商台嗰個比賽係 要搞啲咩㗎？ 诶，嗰个系一个创作比赛啫嘛， 你自己写歌去， 系啊，审一首歌，跟住佢就哦拣咗最后唔知四强咁样， 叫做圆圆创作加油站， 系啊系啊， 系一个 第二个。咁你写咗首咩歌去噶？ 嗰首歌冇出到街嘅后屘，但系嗰首歌系当年唱演绎嗰个歌手喺现场咧，系关淑怡嚟。 哦， 即系你写首歌，跟住有歌手帮你唱咁样。 系啦系啦，佢有一个 show 嘅，吓咁就四强嘅歌都会唱翻出嚟嘅。 哦， 咁我嗰个唔系冠军嚟嘅，我同林建华都唔系冠军嚟嘅，吓，但系我哋就因为呢个比赛，我哋入咗四强就认识咗。 系系啦，好啦，咁啊正式讲下 Blackbox。 系 啊，我即系 Blackbox 咧，就系我啱啱即系喺外国开始做电台嗰阵咧，我仲记得我喺唐人街咧就買到你嘅碟，因為嗰陣時咧突然之間咧喺95、96咧香港有啲 indie 嘅組合出現嘅，即係有幾對唔同嘅 indie 組合開始出現，其中一對就係 Blackbox 啦，同埋因為咧，我覺得尋找黑匣好好聽， 多謝多謝。 即係佢個煙草咧，哒哒哒哒哒， 係啊，幾個英國啊，係 啦，好好啊，好新啊，對於我嚟講，咁所以咧一路點解我即係話今日做訪問之前，我話喂，我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好想有機會可以同你傾到偈，咁好啦，講下 Blackbox 啊，對於你嚟講有啲咩嘅回憶咧？ 回憶好多，即係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覺得係我哋獨立樂隊啫，我哋都唔知係咪主流樂壇嘅一份子啦， 係 ，但係嗰陣時個樂壇嘅生態同而家都仲。都幾唔同，但係都幾開心嘅一樣就係原來我哋投嗰一隻碟嗰啲歌咧，咁都好快電台都有回響咯。咁嗰陣時我記得係嗰個感覺係好 high 嘅，即係第一次聽到自己有歌上榜，有啲歌出到。 收音機有播 咁，所以你係收音機有播，想 好開心咯， 係啊， 係啊，咁所以有時呢啲嘢都會諗翻起就係會 recall 翻嗰陣時個初心咯，係啊，因為後期有時到你好多歌上榜啊，好多歌已經喺電台成日播咧，有時你聽到你冇咗最開頭聽到自己啲歌喺收音機聽到嗰種咁 high 嘅感覺， 係、 哦、 啊， 但係你咁問翻咧，我就會諗起其实当时嗰种热诚咧，系有时而家都好难去做翻出嚟，但系我又明白翻，做人就 系 有嗰种咁嘅 passion 咧，先可以 drive 你去 achieve 一啲嘢，系啊。 假使忽然有意外，遗下一生片段藏在黑盒里面，担心将来给发现。查阅当中记录留着这种结局，旁道已经忘掉了全部理想，遗落了又像我死了是缘了就缘了， 好好听啊！ 黑盒Blackbox 嘅寻找黑盒啊！ 黎班否认策动袭击。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警方说爆炸发生时清真寺内大约有300人，相信袭击目标是当地警务人员。爆炸导致清真寺的屋顶倒塌，很多人被困废墟，救援工作仍然继续。总统阿尔维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强烈谴责袭击，首都伊斯兰堡进入安全警戒状态。中方对袭击深感震惊，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定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画这幅画才最靓？我想幅画多些绿色，他想画个远一点的景，看得更广阔。有些人想预翻些色彩给未来，有些人就想画多些跟世界的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学英文咧，好多文法嘅规则啦，但系规则之余咧 ，exceptions 嗰啲例外咧都好多嘅。例如我哋学 tense 嘅时候 ，past tense 可能加 ed 啦，咁但系有好多 irregular verbs 咧就唔系加 ed 嘅。而 plurals 咧众数咧，通常我哋加 s 啦，但系咧亦有啲时候咧系唔系嘅。我哋呢啲叫做 irregular 嘅 plural nouns。俾例子大家，譬如有啲 us 字尾嘅字，譬如 focus 咧。F-O-C-U-S 呢，在很 formal 的英文呢，我们会将它转成 foci 的，如果是 plural 的话，就是 one focus, two foci。那当然啦，没那么 formal 的时候呢，我们 focuses 也都不是不得。另外还有一个类似，譬如 nucleus 啦，一个核心啦，如果多过一个呢是 nuclei， 单数 N-U-C-L-E-U-S， 但是众数呢是N-U-C-L-E-I Nuclei。 还有一些呢，譬如 O-N 尾的字，某一些啦，小部分 O-N 尾的字呢，譬如 Phenomenon 呢，一个现象，如果我们众数呢是 Phenomena 的， Phenomenon 是 P-H-E-N-O-M-E-N-O-N， Plural 了呢就会变成 P-H-E-N-O-M-E-N-A Phenomena。 大家学英文的时候就留意多些这些东西了，我哋听日咧再讲多少少，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今个星期的嘉宾 Clayton 张佳天， 假使忽然有意外，遗下一生片段藏在黑盒里面。 咁你哋系咪又系嗰啲即系？朝见口晚见面，夜晚啊匿埋喺 band 房唔出嚟，写歌系咪 啲好嘢？ 系咪噶？ 音嘅时候就会咯，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录音真系会匿喺录音室，即系磨好耐。 嗯 系啊，咁创作我哋就会有时会分开创作，跟住又会走埋一齐，大家研究一下拣歌啊咩咁样。 吓咁嗰时其实好老实讲，开头真系唔系话好 professional， 一路做一路学吓，咁但系就总算学嘢学得快啦，进步得快啦，但系嗰时就会觉得系都几好彩，又遇到呢啲机会，俾到呢啲空间，我哋嗰时廿零岁仔可以去explore 呢啲嘢咯，所以其实系虽然唔系搵到好多钱嗰时做乐队，但系个经验系原来系好宝贵。 我想讲翻咧，我同 Black Box 之间嘅偶遇啦，点样咧？因为嗰阵我系做紧有线 YMC 嘛，咁咧 YMC 咧就有佢自己嘅一个 chart 嘅。咁我咧就唔係做中文歌嘅嘢，我係做日文歌嗰啲嘢。咁所以你就即係每一日都會埋手喺啲日文嘢嗰度啦。咁咧，但係因為你喺個 office 嗰度，你係會開住電視噶嘛。咁佢就成日都會報榜啦。嗱，你講嘅榜就啱啦，報榜。跟住就成日都講 Black Box 嘅尋找黑匣咁樣嘅。咁咧，喺呢度都要講翻多少少嘅背景啦，就係因為滾石呢間唱片公司咧，同 Cable 咧。是可以話是一個相當之友善的互相交流的關係，點解呢？因為滾石畢竟是一間台灣的唱片公司、K 寶是絕對需要 MV、但是香港其他的唱片公司就很難會給到 MV 我們、就原因就是因為即是歌手簽了約的關係，但是滾石唔驚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攞到滾石嘅 MV， 咁、然後就因為咁樣有好多時候會有推薦、推介歌之類嗰啲啦，咁我就聽到開頭冇留意嘅，跟住聽下。我真係幾好聽喎，點解幾英國嘅呢啲感覺？咁跟住就開始認識咗 Black Box， 但係呢其實後嚟慢慢一路聽呢，其實追返好多你哋嘅歌呢，我覺得星夜係一首非常之好聽嘅歌。 Thank you. 係呢首係我比尋找黑匣更加鍾意啦。咁當然尋找黑匣個 MV 呢又係好鬼犀利嘅，即係你哋唔知點解呢，可能大公司硬係鍾意將啲 artist 掉落水嘅。咁就係喺個水底裏面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好多呢啲好好玩嘅嘢喺嗰個年代發生咯。 所以呢啲都係頭先你問我，都係嗰啲好多回憶嘅其中一啲，嗰陣時拍呢啲 MV 啊，而家睇翻覺得好笑啊。 其實你知唔知自己做咩㗎？即 係 都 係 行下戲啦，嗰時啲 MV 啊，都係行下啦。係 啦，跟住 夾下口型啦， 落水啦咁樣。 落水啊，落水，導演叫你咁就咁咯。 但係你 enjoy 咧？嗱，因為即係一隊樂隊嘅主音。你又可以當自己係 artist 或者係一個歌手，又或者亦都係 band 嘅一份子。你因為頭先你講啊，其實你又唔係好想夾 band， 你就係想做歌手，滿唔滿足到你嗰陣時嘅心態呢？ 都滿足到一啲嘅，但係嗰陣時會諗住啊，其實都希望有一日都會自己出嚟 solo 嘅咁樣。有時係我覺得係好多嘢係唔係你即係嗰個命運唔係你控制嘅。我反而覺得係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夾 band 又好 solo 有乜所謂啫？其實夾 band 都幾開心嘅，即係多個人，你唔使自己一個人咁孤軍作戰。即係調翻轉，可能如果而家啲年青人，我成日都會同佢講，你要學識點樣去appreciate 每一個機會咯，珍惜每一個機會同埋把握每一個機會咯。咁所以其實係嗰陣時都 enjoy， 不過我覺得我哋雖然有啲嘢係真係我哋控制唔到，有啲嘢係發生得唔係咁如意，但係調翻轉，我都要檢討啊，嗰陣時唔係好把握。咁變咗有啲嘢就好似係我嗰陣時滾石啊，咁就撤退咗去台灣啊，咁嗰陣時就會覺得好好唔高興嘅。啱香港發展得少少有少少起色，跟住就全部要撤退咁樣。但係其實有時有啲嘢命運際遇係咁樣嘅時候，其實你就要變通㗎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唔係好識變通。 係 啊。 胡亂去思索，但得不到解決，這一個我已感太累。从来没有想过面对，日子过着仿似在等，习惯这恐惧。谁愿遗下了一个于冰冷的地方？还是你不太在意，或许再没有一次的需要。是我存在，曾浪漫地共度的星夜，闪出了一次又一次幻想。谁想到你这夜，在他方已不再记着。 谁愿遗下了一个于冰冷的地方？还是你不太在意，或许再没有一次的需要，是我存在。曾浪漫地共度的星夜，闪出了一次又一次幻想。谁想到你这夜在他方，已不再记着我。 问一问啦，嗱，佢哋撤退啊，咁但系你哋都仲系属于滚石噶嘛？ 系啊， 咁点算啊？嗰阵时， 嗰阵时咪直情话啊，你哋跟住去台湾录国语歌啦。 哦， 系啊，嗰阵时啲国语仲差过而家。 咁点算咧？录国语歌其实系一个好难度高嘅情况。 有啲高啦，但系最主要问题，我哋唔系好惯嗰个文化啦。 嗯， 跟住我哋要做嘅歌。我哋轉咗監製啦，其實那個監製係好 top 監製嚟嘅 ，Jim Lee 嚟嘅，係、 哦、 啊。咁、 哦、 但係因為我哋唔係好適應咧，變咗我哋做咗啲歌出嚟咧，我哋有時覺得啊，嗰、那個編曲人又唔係好編到我哋想做嗰樣嘢啊，或者我哋唱完啲國語出嚟又覺得好似得與唔得之間咁樣。咁變咗咧就一直有啲棘住啦。又呢個又際遇，我當時咧就係已經出咗第二最愛，已經香港越嚟越忙啦，我忙緊工作，咁、 哦、 變咗我去台灣留咗一陣，另外嗰兩位成員咧就佢哋留耐啲嘅，我嗰陣時就有啲反叛，我唔係好中意滾石嗰個點樣去引領我哋去喺台灣做嗰啲嘢，咁、變咗我覺得咁香港好似幕後發展得幾好啊，好多嘢做，咁我因為嗰陣時古巨基成隻碟我要幫佢做，我要飛行，其實我係藉口嚟啫，喂我要滾石，我要翻香港做嘢。咁佢俾我翻香港嘅，就是、因为咁咧，我幕后嘅路咧就越行越大啦，幕前嘅路咧就越嚟越窄啦。咁一路咁拖下咧，就我哋幕前就结果嗰啲国语歌系出唔成 嘅，哦，即系冇出过 啊， 冇出过嘅，系冇出过的。咁、 哦、 结果就系、是、拖咗大概两年到咧，大家有啲意兴阑珊，就同滚石解咗约。 哦， 系啊，咁所以就。從此就專心發展幕後咯。 哦，即係 Black Box 係一隻碟嘅啫，哦，三隻嘅又係 喺香港已經。 係啊，你話星夜啊，這片遊園地方嗰啲係第一隻啦。 哦，跟住係 係喎，係喎，第二隻。 係啊，跟住第三隻係 EP 嚟嘅，出咗大概四隻歌度啦。 哦， 係啊，有咩明年聖誕啊嗰啲。 我不過 明年聖誕我記得喎， 我記得啊，有 MV 嘅我記得。 係喎， 轉怎麼轉？ 係喎。 其實都真係我又有少少明白，即係如果佢哋要撤出嘅時候，你哋嘅嗰種覺得。不捨同埋可惜， 好冇人， 即係我又好明白，因為嗱 ，Blackbox 咧，佢就唔係賣偶像嘅，老老實實，即係我覺得唔係賣偶像，但係咧有好多真正中意聽歌嘅人咧， 係， 其實喺我耳仔邊，我聽過好多呢啲 comment 嘅，就係、是、喂 Blackbox 幾好聽嘅喎，即係你哋唔會令到人哋突然間衝出嚟攔住你架車，哇唔好走，即係唔係呢啲，咁但係你哋有嘢係入到人哋心噶嘛，咁所以你見到條路又慢慢一路行嘅時候，又好似幾順利。咁突然間要抽籌， 球係開得順㗎，係 啦，又 攞到即係 獎㗎， 即係新組合嘅銀獎咁樣㗎嘛， 即 係 電台都 support 嘅嚇。 係不過我講多少少啦，呢樣嘢咧冇同人講過嘅，但而家我覺得唔怕講嘅，因為當時 involve 嘅人而家可能都唔在世嘅分鐘。我哋簽咗滾石之後咧，因為佢係譬如買咗我哋嗰間獨立公司叫獨立時代，包括我哋啦、黃秋生啦，同埋有其他 artist， 咁 就變咗係 under 滾石。當時因為我哋三個都仲翻緊工啊嘛。林建华有一份工，Alex 陈伟光有一份工，我嗰阵时就好似已经 quit 咗我份教书啦，所以最影响唔到我嘅。但系佢哋咧嗰阵时就应该系出完《寻找盒》之后，就同我哋去倾一个新嘅合约。嗰个新嘅合约咧就系、是、我哋未去台湾嘅嗰阵时，同埋我哋嗰阵时系我唔记得咗我哋系咪知道要撤出台湾啦，好似未知嘅。但系就同我哋倾咗一个好好嘅合约 ，very good deal。直情係講到係佢哋兩位啦，包括我啦，就每個月係好似有大概50,000蚊嘅 allowance。 係 哇，咁好啊！ 九六而家都冇嘅， 九六 我都簽啦， 九六九七年都 係我真係而家都簽啦，唔好話以前。 係啊，跟住就什麼什麼，總之跟住就係會出幾多歌咩 ，very good deal。咁我哋就好開心啦。佢哋就鼓勵阿 Jonas 同 Alex quit 咗份工，因為你要全職做噶啦。 係係。 咁佢哋當然。唔使諗啦， 啱， 點解佢份工之後隔咗冇幾耐，佢哋要修改個雕，將個雕 cut 咗好多嚇。 可以咁樣嘅咩？ 因為我哋未真正簽咯，好似。 哎呀， 係啊，結果就係、是、總之俾一嚿錢我哋大家分咗算啦。咁嗰陣時好似講緊係唔知20多萬到咯。 吓咁就冇噶啦，分咗佢。 几耐啊？咁嗰、那个吓嗰、啊那个年期系几耐啊？ 唔记得啦吓，唔记得啦。但系总之就系同原本嗰个雕系争 好远嘅。 咁、但系佢哋工都迟咗啦。咁佢哇咁好彷徨咯。结果后屘又辗转咁去台湾发展啦。咁所以成件事咧，我个心里边就好唔开心嘅。我唔开心系咩咧？我唔中意同呢啲人合作吓，我觉得好恐怖口齿嘅。嗱嗰啲人死咗噶啦，但我之后同佢冇仇口嘅，即系我都觉得始终商业世界系咁样吓。但系呢个系一个经历，同埋我哋嗰阵时年少无知，即系觉得系一就一二就二啦。但系其实呢个商业社会真系好多时都唔系咁，再衰都有。但系我唔系唱滚石啊，因为滚石系一间好好嘅唱片公司，佢培育咗好多人。只不过系呢一个 single case 有一啲佢哋嘅商业考虑，所以佢哋都可能系逼不得已要去改咗个deal，或者系因为佢哋临时要决定撤出香港咧，我唔知道。我唔記得啦，但系我絕對唔係唱滾石，只不過係呢件事係令到我當時一個年少無知嘅小朋友咧，好唔鋸，有少少反叛，想同公司就我唔想同佢合作咁樣，即係懶型咁樣嗰時，我做幕後咯咁啫。但係其實我諗翻轉頭，其實我應該利用翻呢間公司去奪得我喺幕前嘅名氣，先至反佢台啊嘛。 係啊，但係嗰陣時滾石係真係粒粒皆星嘅，即係嗱台灣嗰堆，即係由阿李宗盛大哥一路數落去下邊。嗱嗰陣時你開始寫歌未㗎？ 开始 即系除咗俾你落之外， 开始咪第二最外已经出到、 啊、 哦，又即系咁，譬如滚石入边好多嘅台湾嘅歌手，嗱，譬如后边我有时都见到你都会帮台湾嘅歌手写，系咪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开始咯，台湾嗰啲就再过多一两年到啦， 系， 但 系 嗰阵时都帮紧 Karen 莫文蔚写啲歌，嗰阵时 哦。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 Clayton 的作品啊。唱歌的是莫文蔚，歌名叫做《盛夏之果实》。 一路听咧，我是想起在西门町买碟的日子，不知点解有好。点 解系西门町买碟呢？ 因为佢讲到话去台湾，跟住之后咧就一堆 嗰啲红蓝配啊嘛，系啦，哇，真系 即系突然之间咧，眼前 玫瑰唱片啊， 冇错，而家仲有冇玫瑰唱片？ 好似有嘅嗱，首先我好耐冇去过啦，你自己几年都去冇啦。咁但系我记得对上一次去咧，一哥应该唔知咩叫玫瑰唱片咧， 系一间唱片铺嘅名啊，系一个连锁店嚟嘅。 台湾即系好似以前香港嗰啲咩 house 啊嗰啲咁，总之local 嘅连锁店啦，咁佢买碟嘅特色咧就系有一啲红蓝配嘅， 绿啊，红 绿配啊，即系买咩咧？即系其实佢都系一啲促销嘅方法嚟嘅，有啲碟就系红色嘅贴纸，有啲绿色就系嗰啲即系卖平啊，或者系啲清货嘢， 卖平 清货嘢。咁如果你红绿配埋一齐咧，就平啲咁解嘅。咁我哋以前咧去旅行咧，就专系去 拣红绿配， 系啦。咁因为我哋咧就扫碟嗰啲人嚟噶嘛，咁啊专登咧就哎呀喂嗰只咧就莫文蔚嘅咩碟，如果我再搭一只就余澄庆嘅咩碟咧，咁啊平啲嘅咁样样。咁啊呢个玩法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喺个唱片铺玩好耐嘅。 我嗰阵系中意玩咩咧？就系嗰啲绿配咧，即系猪头骨啲嗰啲咧，我 系 会拣啲外语歌，即系外语碟，即系譬如Sting 有啲 嗰啲精选碟啊嘛。 其实嗰只Sting嘅精选碟究竟系咪官方嘅精选碟？我真系唔知道。 其实应该唔系啦 吓。系啊，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佢大拿拿玫瑰唱片卖嘅，咁我梗系买啦。咁 同埋当年咧，佢有好多嗰啲日剧啊， 系啊， 日剧嘅soundtrack啊。 其实嗰啲真系唔知咩嚟嘅。咁、但系佢摆咗出嚟卖， 又有木村同埋有山口智子喺度。 个样系啦，即系个 cover 上面有埋啦。 咁嗰啲通常都系绿点嘅。 嗱，冇错冇错，即系咧嗰啲嗱，我 周杰伦就红嘅， 红嗰啲咧我就真系买台湾歌手嘅。六嗰啲咧就可以砌嗰一堆啦， 即系谂好耐嘅嘢。 系啊，系啊，六句真系 玩好耐啊，系啊。 同埋 咧，冇咗呢啲嘢嘅你。 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好似系一个买手信嘅心态嘅，好多时都系嗰啲六嘅咧，拎到翻到嚟，哦，唔紧要啦，六嗰只就算真系有咩事嘅唔见咗都冇乜所谓。 反正都唔知佢系咪原装。 系、啊，你硬系要 借你播不如、哎。大家知道我哋当时系从事咩职业啦？ 没有啲咧，佢仲系咧，你买嗰阵你以为系一只 original album。点知出到嚟，原来演唱会版啊！ 系啊， 有好多呢啲咁嘅重复位。 我几仲有啲喺度， 系嘛？ 圣斗士星矢嘅生唱， 系啊，我有星嘅歌，好多啊。 佢话系原装嘅，但系有中文字。 系佢话系啊， 印刷台北咁样。好啦，我哋呢度咧听，我哋唔好讲呢啲。 我哋听呢啲嘢先。 系听哇，呢只哇， 呢啲 嘢好听啊 ！AED 知多啲。 B B， 你真系叻啊！呢一场演唱会嘅飞好难买噶，咁都俾你买到，锡晒你！ 哈，唔系我认叻啊，买飞呢方面咧，我真心劲噶。嚟紧仲有乜嘢演唱会想睇？你话我知，我再去买飞。 好啊，喂，就开场啦，你拎定张飞出嚟先啦，我哋排队入场啦。 咦，死啦！我张飞咧，唔见咗嘅，唔系冇带啊？ 你冷静啲先，你记唔记得最后一次放咗喺边度啊？你抄齐你个袋啲暗格未啊？ 唉，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头先惊咧唔见咗张飞，所以我放咗喺暗格度。 唉，真系俾你吓死啊！万一真系唔见咗张飞啊，我都唔知闹唔闹你好啊！ 冇事冇事，我哋心脏好强大嘅。 呢、這个我就唔敢讲啦。你知唔知啊？香港每年有近8000宗喺医院意外突然冇咗心跳嘅个案，我唔想系其中之一个咯。 放心啦，你有我嘛。 有你又点啊？冇咗心跳嘅病人啊，生存机会每分钟下降7-10%噶。你就算系打咗999啊，救护车嚟都要时间啦。我惊啊，我等唔到啫。 人有事梗系唔可以等啦。如果见到有人冇咗心跳，叫完救护车，一定要喺附近揾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如果能够马上用到 AED 机，救得翻嘅机会可以多10倍噶。 连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你都识啊？我男朋友原来真系几叻噶。 使乜讲啊？我仲有好多优点噶，你慢慢发掘啦。 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 咦，今日冇阿全、阿凤同埋 阿华、 阿华咯， 全哥 系全哥， 冇阿全哥咯， 系啊。 咁啊，唔该晒我哋啲同事啦，大家都有好多嘅角色去饰演嘅。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咧又系啦，想知多啲咧关于 AED 机嘅运用啊，各样嘅情况咧，其中一个可以注意我哋嘅手下留情。 系啦， 吓，听日都仲继续有。 系，我哋日日都有嘅。 冇错， 直至到。好长 播晒为止，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听晚晒流程啦，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截至去年第四季末有12000多宗，按季增加近22倍，是2005年首季末以来最高。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幅上升，主要由于楼价进一步下跌。他提到，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最新拖欠比率只有 0.01%， 比银行业整体按揭贷款去年底的拖欠比率 0.06% 更加低，显示按揭保险计划下贷款质素良好，银行按揭业务风险可控。有学者估计，随着本港经济逐步复常，楼价趋向平稳，负资产按揭宗数未至于继续飙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应对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他个人仍然认为有需要成立独立委员会，回顾或检讨过去3年抗疫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建议，认为独立委员会比政府内部检讨更加客观。孔凡毅提到，抗疫初期本港在检测量、病毒追踪都有改善空间，第五波疫情爆发时，长者感染之后等候入院治疗的时间不理想，亦都反映公立医院内科病床需求大，医护人手不足。他认为应该打铁趁热，在现时本港疫情接近尾声迈向复常的时候检讨，因为如果等世卫宣布新冠大流行结束才做，可能还有几个月时间。1978年落成的深水埗钦州街临时小贩市场今日下午5点关闭，食环署说要腾出土地作公营房屋发展，选择继续经营的合资格报贩听日起迁往邻近的食环署新场地，并且已经为他们提供适切协助。食环署说，新场地位于早前已经停运并且翻新过的通州街临时街市第一至三座，距离旧市场只是有大约300至400米，邻近区内其他布匹相关行业聚集地。又说场内设施、摊档面积和周边配套等都较旧市场为佳。新场地合共有53个摊档，去年16名合资格报贩参加围内竞投全部成交。另外有12个摊档在去年12月初的公开竞投之中成功租出，剩余的摊档会在下个星期二公开竞投。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并表示希望亲自见面。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捷克提出严正交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帕维尔罔顾中方多次劝阻和交涉，执意与蔡英文通电话，与台湾当局展开官方往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背捷方作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毛宁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敦促捷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去年都受疫情影响，经济比较低迷，压力比较大。随住内地同我哋恢复便捷往还，我哋同国际又恢复往还之后咧，整个社会气氛咧都乐观。但系编制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咧，仍然挑战好大。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了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二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长者都有医疗券啦，咁有冇可能惠及我哋将来下一代？会唔会有儿童嘅医疗券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社会里面喺唔同阶段面对不同嘅压力，你话呢一个医疗券去到儿童咁，其他嘅人士又点呢？呢个我哋都要审慎考虑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星期二嘅晚上啊，9:37啊，咁外边嘅气温咧系18度啊，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听到阿 Clayton 咧就讲到啊，关于即系佢细细个咧就已经即系组下 band 啊，夹下一啲队伍啊咁样样啦。咁啊近排就好多啲队伍嘅火热啊，要当入樽啊，即系男人又要热血咁样啦。咁我哋嗰啲。嗰啲嘢唔好講住啊，講下一哥先啦。一哥又好熱血啦，又擺下仔上心口又成啦。啲劇 係，係啊，以為係咯，即係有啲以為 有上風化 啊，有啲以為係三級嘅圖片啊，幾得人驚，原來一哥嚟 啊，又長頭髮。 你知唔知即刻黑埋眼啊？ 生眼跳針。 我想同你個仔講唔好睇啊！ 一哥有冇搞過呢啲咁嘅組隊事件 咧？我覺得我人生其中一個，即係雖然我自己都應該冇咩可能，但都叫我覺得想試一下就係所謂嘅夾 band 啊，即係大家一齊嗰啲， 唔會冇可能嗱。就算你真係冇嗰啲工具喺手，冇問題，你唱得㗎。 唔係係啦，你只要提出，我相信好多聽眾想同你夾嘅， 有機會有機會嘅。但我冇咩天分。但係如果你話夾其他嘢或者有規模地做一件事咧，即係好似我哋嘉賓咁樣咧，我都覺得自己偶然都有啲即係中學時代都有啲熱血過嘅嘢係做過嘅，就嗰陣時夾咗一隊足球隊啊。 系 咁啊！話説咧，嗰個年代咧，咁啊，嗰啲我哋即係睇大台有個叫體育世界嘅， 係我哋嗰個年代你仲有睇 有嘅，球迷世界同體育世界都有睇嘅，係啦。咁 潘中明年代喎，有機會 唔係佢唔係潘中明啦， 鐘志光嘅年代， 鐘志光 係係係。咁然後咧，間唔中會報中超聯嘅嗰啲嘅比賽， 比賽 即係咩上海申花啊，嗰個年代係啦。咁我哋就對於呢啲隊名咧，好有即係有種覺得啊，你。同埋嗰個年代嗰個香港嗰啲咩天水圍飛馬，咁你覺得前面係地方名，後面個隊名啦， 和富大埔啊， 係 哇， 和富大埔先㗎應該。 唔係，但嗰陣係是但 啦，係啦，求其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就話，哦，我哋應該要組隊波，咁揾啲 sponsor 翻嚟，即係 sponsor， 勁啊， 係啦， 三星咁樣樣， 咁我哋要 sponsor 我哋足球隊 咁樣。喂，如果卡洛斯 sponsor 就好啦， 係啊，梗係好啦。咁我哋就話要揾個sponsor， 但可唔可以 sponsor 我哋球衣啊，或者剩啦咁樣？咁我哋咧就洽商咗其中一個嘅屋個 friend 嘅屋企人。咁据说嗰个 friend 嘅屋企人咧，就喺内地系有公司嘅，咁就话佢 sponsor 我哋咧，就整波衫，咁我哋就用佢个公司名咧，就即系叫做命名我哋嘅球队啊， 或者冠名， 冠名，冇错， 就系啦，恒大啦，系咪？ 咁个公司名叫咩名啊？ 咁啊，本身谂住用佢公司名，咁但系话唔使啦，唔使啦，你哋开心得啦，咁样，咁结果我哋就用咗咩咧？ 咪先，佢赞助咗你几多钱先？ 哦，好似俾咗1000蚊我哋整波衫嘅， 咁已经好啦。 学 生嚟嘅 啫，咁样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咁咁我哋话我哋本身谂住用佢公司名嚟冠名嘅，咁佢上海人咁样，咁啊上海乜乜咁样行出嚟咁样，即系你参加啲咩东区七人联赛啊，你可以报名都可以有真系有个队名，好似型啲咁样。咁佢哋好似佢阿爷拒绝咗，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咁， 我哋好低调嘅， 佢哋唔想上身啫， 又唔想俾人搞翻我哋个名嘅， 冇错。 咁跟住我哋就用咗佢孙啊，即系我哋个 friend 嗰个做名啦。即系用咗佢两个字啊，即系例如伟恒，我哋就叫上海伟恒咁样咯，系啦。咁我哋嗰队波叫上海怡中嘅， 怡中 系啦，心旷神怡嘅怡，系中国个中。 哦，上海怡中 都 OK 啊，都 OK 啊， 好似有板有眼。 其实有板有眼嘅。咁我哋开始，我记得好似中二、中三开始搞呢个嘅比赛。咁你知即系搞一个叫做足球队，你梗系最紧要有对手噶嘛。咁开始我哋自己整完之后咧。就要漏人哋去搞对，即人漏人哋搞对波啊！如果唔系，你永远都冇一个叫做比赛可以出现噶嘛。 嗰时冇嗰啲咩，而家咪好兴嗰啲自己搞个 league 嗰啲嘅咩？ 咁嗰啲係你出面要再俾錢啊，或者嗰啲業餘聯賽，我估嗰陣時都冇咁盛行嘅。咁總之就係漏，可能例如可能我哋 A 班已經有隊波啊，咁我同 B 班講，你不如都搞翻隊啦。咁我哋就可以咧逢禮拜六日有個週末聯賽婦女會杯咁樣再踢下咁樣。咁咧就出現咗四五隊波嘅喺嗰陣時。 哇，咁犀利！ 有四五隊嘅，有一隊咧叫 React Cross。即係嗰陣時咧，佢就攞咗皇家馬德里咪 Real Madrid 嘅，佢話攞咗 VA 就叫十字軍，咁有一隊叫浩然隊。咁有幾對波咁樣猜猜埋埋， 都係你嗰個勁啲， 上海二中點啊？ 係啊，有英文簡 寫，好 commercial 啊！簡 寫係咩啊 ？S H Y C。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 有冇 logo 啊？即 係 啊， 我就係爭整 logo， 但係我哋咧就整波衫陣間先講。咁我哋就會真係逢禮拜六日咧，或者嗰陣時可能暑假咧，就會編邊個同邊個踢波啊，邊個同邊個對啊， 好認真。 然後就會喺嗰陣時咧，咪興 Senga 嘅一個年代， 係 我哋 寫 blog 嗰啲 啦，我哋有個官方嘅 blog 咧，就係呢對波嘅 blog 嘅。咁然後每次影相之後咧，就會每次比賽咧就影低相，然後話今次神射手係邊個啊？對賽成績係幾多啊？我哋攞幾多分啊？ 啲相係咪嘅前排跪喺度或者？咁 样有啲感情嘅， 有呢啲嘅。但我哋后屘影咗几次之后，发现硬系争咁啲嘢 吉祥物， 唔系争紧件，争紧个真系波衫啊！ 哦，即系你冇整到件波衫， 系啦，因为本身佢俾嗰1000蚊咧，系可能俾我哋买下水啊，买粒波啊嗰啲，即 系 营运球会营运基金嚟嘅，系啦，咁我哋就决定去整波衫啦。 梗系要啦，如果唔系咧，你一个咧就着阿根廷啊，一个咧就唔知着皇马， 一个皇马一个巴塞咁样， 好难认啊，真系。 咁啊，整波衫呢件事咧，因为嗰阵时真系唔识边度整波衫，亦都唔知波衫咧有，唔系应该话只有正版同埋翻版波衫嘅，但喺嗰个年代我哋。即波衫嘅購買入面咧，有樣嘢叫泰版。 嗯，係啊係啊， 你知咩叫泰版？ 泰國版嘅 泰國版嘅波衫。 係。 咁佢其中一個同正版波衫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冇咗三間台，冇咗個 tick 嘅，但其他 logo 嗰啲喺曬度。咁我哋就去咗， 幾好啊呢招。 咁啊，去 同頭先嗰啲六點貨差唔多。 係啦。咁啊，呢個就其中一個分。但係我細個係唔知，哦，原來泰版係代表翻版咁解。我唔知㗎。 但泰版嘅波衫好多都 做到好足㗎，係啊，即係等於嗰啲咩 A 貨或者超 A 貨咁樣嘅個 concept。咁我記得我哋咧後屘整波衫咧就去咗灣仔有一檔嘅喺街市嗰度整波衫嘅。 咁其實就好似咩咧？即係大家好似幻想，如果你要去開嗰啲濕街市，即係春秧街街市咁樣咧，咪零零舍舍有一兩檔嗰啲行住帆布，咁就會掛一堆嘅巴菜啊，一堆嘅皇馬，然後有個阿叔喺度收錢咁樣嘅。其實我哋就喺嗰啲 碧鹹咁噶嘛，個阿叔。 係啦，或者前面有個腰包咁樣擔住飛煙咁樣，就問僆仔買咩波衫。 佢隔離仲有對面係賣勞力士噶嘛？ 係啊，或者隔離嗰檔係佢老婆賣睡衣嘅。 係拉錯住， 咁跟住之後咁阿叔好好招呼嘅阿叔，咁佢就揀曬即所有嘅波衫，即你嗰度應有盡有，即法國即世界盃所有波衫有啊，球會所有球會都有。咁佢話嗱，你哋翻去先傾下要咩顏色嘅波衫，咁啊翻嚟再同我哋即再落單啦，咁樣咁我哋翻去傾咧就決定咧要荷蘭國家隊嘅嗰只橙色啊。咁跟住之後咁啊去訂 咧。阿叻嗰只橙色 係啦， 阿叻哥啊。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咪攞張，我仲記得嗰陣時啊。攞張 A4 紙填曬大家想要咩 number 啊，叫咩名啊，印啲咩字啊，咩 size 啊，然後咧就攞嗰張 A4 紙連埋三四千蚊，嗰時中二中三喺個公文袋入邊。袋住三四千蚊行去灣仔街市嗰度，就係俾嗰個阿叔，唔好意思，我哋要訂波衫，係啦，咁佢就話冇問題，兩個禮拜後之後嚟拎， 即係平均百零蚊一件咯， 百零蚊一件嘅就，我哋好似訂咗差唔多， 即係連埋 number， 連埋 number， 有冇人名先？ 有人名，有埋褲， 即 係有褲添啊， 有埋褲係好抵㗎， 真係抵喎， 阿一咁啊， 你當阿一咁，然後就然後個大嘅數目字。 一号 系啦，喺背脊，咁前面有个细嘅数目字，同埋 裤都有数目字， 裤都有数目字，系啦，同埋心口印住 S H Y C 咁样嘅。 哇，点解你唔写上海怡中啊？ 因为印中文好贵。 哦，系咩？ 中文佢要再挑啊， 系啊，因为你嗰啲 S H Y C 现成有啊嘛，佢即刻可以印出嚟， 即刻烫俾你咁样。咁然后我哋就即系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满心期待谂住去拎嗰件荷兰橙嘅波衫啦，结果翻到嚟系血橙色咁样嘅， 深咗好多。 咁个阿叔仲话：，我已经咧就益咗你哋噶啦，因为呢个系新嘅烫画技术嚟嘅，呢种咧就洗极都唔甩嘅，吓靓好多噶，啲色差唔多噶啦，你呢个灯光唔靓，所以先至咁嘅啫，咁样。 阿叔真系当你傻噶， 唔系好似啲徒佬嗰啲 friend 咧，寄落嚟都系争啲噶嘛，通常 争啲嘅。咁但系嗰件衫，我谂我哋好多朋友，即系我哋嗰队波嘅人都仲 keep 住，咁啊间唔中我哋都成日话：，喂，呢队波要出翻嚟再踢啊，同埋呢排即系咁啱。即系我哋母校都有翻足球队，我成日话呢队波要再搞一次同即系同啲师弟妹同啲师弟踢一次波，咁所以先勾翻起好多即系整波衫啊，或者做一队波嘅嗰啲童年回忆咁样咯。 咁我想问一下咧，喺当中咧做嗰啲好多记录啊嗰啲嘢咧，又或者系发散晒周围去揾啊，咁嗰个人系咪你啊？ 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工作嘅，我係负责订波衫嗰个人嚟嘅，因为我嗰时就比较多四周围去蒲，咁然后就会知道。 你就搵到呢个阿叔。 就搵到呢个阿叔嘅，係啦。咁有个朋友佢专门就係负责做 mark 低啲记录，例如今场边个入几多球波，边个係有助攻。 啲 stat 啦。 係啦啲 stat 嗰啲就佢负责打上去嗰、那个 网站嗰度。 係打上 Senga 嗰度。 咁但係譬如你要负责波衫嘅时候，你係咪即係收集晒所有人要咩 number， 要印啲乜，即係波衫总之由头到尾。都系你跟， 系啦系啦，咁我就所以咪嗰日拎住，真系记得有个公文袋入边有几千蚊拎过去噶， 有冇 好大 相睇啊？仲 有冇一路行跟住一路睇下？ 我知有 几千蚊喺度， 有我嗰件衫，我系蓝色嘅，我系， 因为你 系 龙门， 系啦，咁我本身佢应承系俾车路士嘅蓝色我嘅， 点知俾人牛破烂你， 变咗天蓝色我嘅，差唔多噶啦，阿 D 咁样， 已经好明显啦。 咁但系所以我哋吸收， 其实你系咪中咗伏？ 哦，咁呢个好 唔系，咁唔知啦。我再去睇，已经搵唔翻呢间， 质地OK 先， 質地梗係唔 OK 啦， 即係唔係令， 即係本身係透氣，我哋本身 expect 啲波衫係透氣啲嘅，咁但係佢即係派嚟嗰件橙色嗰件主隊波衫，就大家著上去著咗兩次之後咧，啲汗已經係噏住曬， 黐實咗個身，係 啦，所以就我哋就後屘 即係黐底啊， 黐底，但係我哋都真係透過呢次經驗之後，第二次我之前咪講過話校隊整波衫就真係揾一啲即係信譽良好啲嘅鋪頭去整就好啲。 咁但係嗰位阿叔佢，你話佢嗰個檔口有好多即係。所有國家隊有曬喺度啊！咁嗰啲擺低嘅嗰啲波衫啲質地係好 OK。 嗰啲其實有啲 OK 嘅，係啊，我 因為點可以透到你咧？ 我都有買過泰版嘅，其實。 我明，我知啊。 咁阿怡中嗰個成績係點㗎？ 怡中，我哋全勝啊！我哋輸過一次啫，我哋 打幾多場先？ 打過好多場，兩年嘅暑假日日踢嘅，我哋 日日踢啊！ 日日踢啦嗰陣時。 你冇好似雲達沙嗰啲左閃右撲㗎？ 我梗係卡斯亞斯嚟㗎。 哦 ，sorry 啊。 你

咁啊，由于系一队即系篮球队啦， 但系名字由来系、 哦、动词啊嘛，好、哦、有动感， 动词奶啊，知唔知啊？ 好有动感，叫做 verb 系啦， 系你改噶咁样， 有份改啦，系啊 ，OK， 懒劲咁样样啦。好啦，咁啊，当时啊都要面对同样嘅状况嘅，就因为我哋咧就参加咗唔知嗰啲东区维园杯争霸战咁样样啦，就觉得自己喂，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其实喺学界嘅即系校队喺学界嘅成绩系相当优异嘅， 系，但系咧出到去原来咧真系好多高手。 系啦，咁我就我哋曾经系攞过咧学界嘅其中一个 division 嘅冠军嘅，即系我哋真系攞过一场波未输过嘅。咁啊气势如虹啦，喂，我哋梗系要冲出学校，冲出东区，杀落维园，定打一个唔知咩市政杯咁样样嘅。好啦，咁同样同阿一哥嘅状况一样啦，喂，你点都要翻到嚟波衫啦。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其实冇呢种概念嘅，就咩搵个阿叔咩，即系攞1000蚊嚟资助冠名赞助咧，我哋其实冇噶。咁好啦。咁既然係冇，即係话咩呢，我哋要喺大家嘅一个球员嗰度去集资，就要整波衫啦。咁既然大家都係穷家子弟呢，就必然係以平同埋快就为一个取胜啦。好啦，咁结果呢，咁当时我唔知点解我就肩负起其中一个咁样嘅责任，就我要负责去做波衫。就去到旺角呢，其实都嗰几间嘅啫，即係做奖杯就扔埋有波衫做啦。咁、因为嗰个年代呢，即係都唔好讲话咩攞件 NBA 嘅球衣喺身度再做咩太板，根本就冇可能有呢啲嘢嘅。只不过系求其咧，你去到嗰啲咁嘅即系卖奖杯嘅铺头，佢有波衫做，咁佢其实咧都系得嗰几嘢色俾你拣嘅啫。 同埋嗰可能一两种质地咁样。 我仲记得咧嗰啲质地咧，嗱而家嗰啲波衫就梗系哇又 Kobe Bryant 啦，又超透气，又拧面啊，又剩啦。我哋嗰阵时嗰件衫其实咧系一件底衫，不过整佢变咗红色嘅啫，系、毛巾底啊。我仲觉得我仲记得嗰个衫啊系。嗰啲質地係底衫或者係毛巾質地 cotton 嘢，冇錯，係深紅色，但係裙黑邊，即係咧嗰個袖口位咧，即係我哋著背心噶嘛。好啦，咁啊，我記得咧，好似75蚊一件嘅。咁啊，如果俾得10蚊咧，佢幫你套埋字。 哦， 咁啊出事啦。咁啊10蚊做到好多嘢噶嘛。咁我哋就決定咧，唔俾呢10蚊，就攞堆字翻屋企燙。 我自己燙， 自己人。 哇！ 好在你有嗰啲字攞喺手啫，我以為你揾支筆寫上去啫。 未去到咁嚴重，咁又難啲嘅，但都有嘅。當年都有人將白飯魚畫到 Nike 咁樣， 係咪先？ 好啦，咁啊，以為咧燙字咧，咁。都系咁嘅啫， 咪就系咪屋企试过噶？以前有好多啲烫画嗰啲咧，你咪吸佢上去摆 落个烫画度 借，借完一大轮之后一拎起，跟住搣开个张纸，嗱系咪啊？咁噶嘛？ 嗱，咁佢嗰个玩法系点样咧？其实啲字咧系逐只买嘅，即系你譬如咧，哦，譬如1至12，咁你咪1至12号，咁你咪有几个3个一定4个一啦，唔记得咗啦。总之咧，逐个谂摆埋啦，你有12个，你就要买晒。咁好啦，你 VELB 咧呢个 verb 呢个字咧。都系要逐隻字买个，咁我哋仲要买12个 V 啊， 12个 E， 咁大家谂下啦，我哋要烫晒呢堆衫，系要烫几耐咧？ 但系唔系一次过砌晒4隻上去，然后冚油牛油纸，然后烫到松就搞掂啦咩？ 梗系唔系啦，嗱，首先咧，我哋以前嗰啲烫衫板咧，咪就系嗰啲三角形嗰啲阿妈烫衫嗰啲，其实你件衫咧系不能够平面咁摊喺度噶嘛，咁即系话咩咧？ 三角形真 系，即系嗰啲传统， 好似滑浪板嗰种， 系啊，最传统嘅烫衫板，其实佢好细噶。嗱，我印象当中，我屋企嗰个烫衫板咧，其实唔系一啲可以你成件衫平放嘅，佢总有啲位系凹咗落去。咁即系话咩咧？你唔可以同一时间将所有嘢做晒啊！我最多只能够将 V E L B 烫一烫一次，然后个九号咧 就 又烫一次。但系其实咧都好出事嘅。首先咧 V E L B 能够平放。再撳落去呢一個動作啊， 好考技巧噶， 非常考技巧。 同埋仲有字距啊， 冇錯啦， 個字距好難，好難可以 同埋水平啊，即 係 譬如舉個例，你一字梗係相對地易水平啦。咁你個九字或者係個四字呢啲咧，其實你係用肉眼只能夠用肉嗱，你又唔可以喺個衫度畫啲字啊，即係攞支筆嚟捆咗邊先嘅撳落去噶嘛。我亦都冇呢種技能先啦嚇。咁好啦。同埋咧，大家其實係冇統一度嘅，即係話咩咧？究竟啊，我個九號啊，個九字啊，究竟係喺條頸對落幾一寸印落去咧，定係喺條腰對上咧？其實大家冇溝通過。 哦，即個字拎翻屋企，我以為一個人燙曬添。 冇理由嘅，呢啲咁唔著數嘅自己搞事啦。 咁結果咧就弊啦。 嗱，首先咧，大家如果有聽曬劉晨都知道，劉偉恆其實係一個美術啊同埋工藝長期都係喺一個唔合格嘅邊緣嘅人啦。咁你叫我去將嗰個 VERB 同埋我好似係唔知七號定九號嘅，將佢燙穩穩陣陣咁燙落件衫度啊，我已經覺得咦，原來好難搞嘅。即係嗱，以前你玩模型，你貼紙咪搣開抌落去就算。咁但係你要燙咧，你係要佢會喐啦。咁你個板係淋噶嘛？咁你又唔知道究竟燙幾耐啊？有陣時咧，佢會黐翻上去個燙樓度，我都試過 嘅。係係係。 咁啊，嗰件事就已經錯曬啦。咁第二就係、是、究竟個 number 擺邊一個位？咁結果咧，我哋咧第二日出去比賽咧，哇！就影你嗰張合照就出事咯。嗰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咧，係呈一個波浪形啊！ 喂，但系其实咧，还掂都系啦，不如整歪佢啦。 即系大家唔同， 大家都唔一样。 其实个 style 我哋知嘅，但系出嚟系好攞嘅。 但系嗰件衫仲有冇 keep 啊？ 梗系冇啦，唔系一嚟咧，佢 cotton 应该难 cotton 咧，好快就、 啊、 其实咧，你玩咗、啊、你玩十次，你嗱你为咗场波又出汗又剩咧，你好快就要洗噶嘛。咁然后咧，佢好快霉咗。其实件衫好快，我曾经我记得咧，我临离开香港之前系想 keep 住嘅，但系好似系因为个状态已经太差， 啊、 就不宜再 keep 嘅。 有冇甩色啊？红色 好易甩嘅， 系啊，大喇喇红色咧，其实都系 好靓嘢。 跟住甩咗色之后咧，仲会出现唔同颜色嘅红色出嚟添。 系啊系啊，同埋、啊、最攞老土都系嗰啲 V R B 同埋啲 number， 全部都系七零八落嘅。 哦， 系啊，呢、這个就我哋为咗悭嗰唔知十蚊定系十五蚊出嚟嘅效果啦。咁啊，奉劝大家千祈唔好做啊，系啦、 啊， 今日都唔会有呢啲嘢 噶啦，系 啊。 啊，好啦， 系啊， 听日见啦， 拜拜。